台马上开启， 只要你年满21周岁，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，秀出你的声音，为梦想而战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咨询电话010-8501-3045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误中了沈成阳的圈套，许崇光英雄救美。逃出停车场之后，他们直接开车去了医院。沈秋上车的时候就发现，许崇光的左臂有点不对劲儿。等车子开出去一段，他整个左臂都肿了起来，从小麦色逐渐变成红色。沈秋一边看，一边又有点想哭。许崇光给陶安可打电话报了平安，他这才转头去看沈秋。别担心，就是刚才被打了一下，也不是很疼。男人笑着安慰：“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我真不习惯。要不咱们来做游戏吧？不过是单方面的，你问我答，好不好？”前面是一个100秒的大红灯，沈秋踩下了刹车，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因为每次问我问题的时候，你都是特别开心的样子，伶牙俐齿的，一定会说得我哑口无言。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不收钱的，要不要把握一下？沈秋破涕为笑，他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许崇光只要几句话就可以调动起他的情绪。你偷偷亲过我几次？这一下，轮到许崇光愣住了。沈成阳派人偷拍你的照片，你竟然趁着我睡着的时候亲我，一共亲了几次？本姑娘天生丽质，让你莫名其妙吃了豆腐，现在问你要精神损失费。沈秋眯着眼睛看他，一副戳破对方心事得意洋洋的样子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觊觎我的？看我调戏你还装得一本正经，实际上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了吧？这个问题暂时保密。许崇光沉默了一会儿，莞尔说道。男人一边笑一边伸出右手勾住沈秋的脖子，将他拉了过来。沈秋猝不及防，又顾及许崇光的伤，没敢挣扎。下一刻，男人的唇与他碰在一起，有微微的凉意，然后是席卷而来的狂热。许崇光不吸烟，口腔里都是干净的味道。他先是蜻蜓点水的一吻，随后登堂入室，整个人好像都要被淹没了一般。这个吻太热烈，将压抑许久的感情全都迸发了出来。沈秋几乎无法呼吸，两只手攀附在许崇光的右臂上，越抓越紧。身后滴滴的鸣笛声传来，打断了两个人的吻。绿灯一亮，沈秋想象得出身后的司机该是如何愤怒，不禁脸色一红，手忙脚乱地发动汽车继续往医院开去。他心跳加速，又羞又恼， 眼神冒着火，根本不敢往旁边看，更不知道许崇光是什么表情。然后某人就开口了：“哎呀，真好，有美女亲一亲，胳膊都不疼了。刚才后面的车上，好像有人在骂我们。做单身狗的，脾气总是比较暴躁，看不到别人秀恩爱，是吧？”那嘚瑟的口气，怎么听怎么贱，让沈秋恨不得把他一头按在方向盘上。你还能再贱一点吗？沈秋朝许崇光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脸颊上的红晕却没有散去。他知道许崇光是在缓解尴尬的气氛，但他还是有点受不了他的突然脱鞋。许崇光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却牵动了手臂上的伤，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好好看前面啊，小心一会儿警察叔叔来罚你。沈秋心里仍是有气的，却因为开车没办法和他胡扯，只好耐下心来先到了医院。之后各项检查拍了片子，沈秋身上的淤伤也需要处理，许崇光的左臂骨裂要住院打石膏，沈秋跑上跑下的缴费拿药，还要抽空去护士站处理自己身上的伤口。好不容易安顿下来，已经是萎靡不振。夏天看骨科的人少，他们幸运地得到一间单间。许崇光躺在床上，沈秋坐在他身边帮他削水果，眼皮却早就耷了下来，困得随时都要睡着的样子。累了就别动刀子了，小心割到手。许崇光看不下去了，无奈地说着。沈秋原本想要反驳，谁知道一走神，刀子真的招呼在了手上，食指上就多了一道小伤口。他默不作声，俯身去抽纸巾。许崇光把他的手拉过来，含在嘴里，轻轻地吸吮了一会儿。男人的舌尖扫过伤口，有些麻痒。沈秋的脸红了，低着头不敢看他。而许崇光看他害羞，竟也难得没出声调侃。也不是什么时候，他才松开了他的手，拍了拍床边。上来吧，你也累了，先睡一会儿。我可不和你挤。沈秋急忙摇摇头。可是我想搂着你睡觉。许崇光一脸无辜地说。字面上的意思啊。许崇光脸皮之厚，实在是让沈秋叹为观止。然而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力气和他计较，只得妥协地爬上了许崇光的床。字面上的意思。两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，手脚靠在一起，沈秋缩在许崇光怀里。男人现在浑身都是消毒水的味道，沈秋却觉得这里面似乎还夹杂着一股薄荷香。他原本想问他是不是用薄荷味的沐浴液，却在开口之前就睡着了。他实在是累坏了。沈秋是被细碎的谈话声吵醒的，他迷迷糊糊闭着眼睛也不吭声，偷听许崇光说话。哥，一点小伤没什么事儿，何必这么劳师动众？呵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送你去学自由搏击不是为了让你像发情期的野兽一样为女人打架。我告诉你，程雅虽然任性了一点，但她年纪还小，再过两年长大了些再结婚，不会委屈你的。程姐的实力你也知道，沈成阳的把柄我手里也有了一些，不足为惧。程雅又喜欢你，这门婚事你只要想成就没问题。至于其他无关的女人，哥，沈秋不是什么无关的女人，我也不会娶程雅。你生意上的事儿不要牵扯到我的私事里来。不娶程雅也可以，但是你总不能老是跟精神病人谈恋爱吧。之前那个韩夏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和韩夏没什么。许崇光的口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。没什么，有本事你跟警方说去。当初要不是我出面帮你搞定，你现在说不定还是犯罪嫌疑人呢。沈秋是什么情况？我调查过了，背景比韩夏还复杂，还都是遗传精神病，哪天想不开也自杀了，你准备怎么办啊？哥，你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许崇光的口气越发不耐烦起来。沈秋也觉得这个人说话过了，于是翻了个身 两个男人果然进了声。总之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一阵沉默以后，许崇光的哥哥站起来，转身离开。房间门合上了，沈秋耐着性子等了好一会儿，想要让许崇光不那么尴尬，结果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再醒来时，许崇光坐在床边，头顶上还吊着点滴。他右手拿了一本专业书在读，全英文的，上面都是专业术语。沈秋看了一眼就觉得头晕，男人看起来似乎看得入迷，实际上却在走神。那本书才看到第三页，十分钟也没见他往后翻过。沈秋偷偷看他，发现许崇光的头发竟然也有点自然卷，之前因为太短很难看出来，如今长了格外明显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他低头的时候，正巧可以看到浓密而卷曲的睫毛，和女人似的扎眼得很。他一定在想心事，眉头微微皱紧，眼神竟然有些凝重。沈秋想起他方才偷听的话，心里不禁有些五味杂陈。我醒了。沈秋开口猝不及防，竟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点撒娇的口气。许崇光从沉思里回过神来，抬起头来看他，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。哥们，我帮你倒杯水。沈秋点点头，从床上坐起来，许崇光自然而然地倒了水递给他，他的左手还打着石膏，动作很笨拙。这个时间正好该换药了，护士小姐推门而入，先是愣了愣，随后忍不住笑起来。你们这个谁是病人啊？这话一出口，沈秋才发觉自己有点夸张了，竟然让许崇光一个左手骨折的照顾他一个四肢健全的，不禁暗暗羞愧了一下，赶紧从床上下来，颇为尴尬。许崇光看到沈秋的窘迫，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他用右手把水塞给沈秋，随后乖乖爬到床上。我是病人，不过老婆比病人大。许崇光，沈秋瞪了他一眼，护士小姐无奈地翻了个白眼，走过去麻利地帮许崇光换了药，临走前才忍不住啧啧吐槽。哎呀，这年头在医院上班都要虐单身狗，你们这些小情侣真讨厌。说着他朝沈秋眨眨眼，麻溜着走了。许崇光扑哧笑出来，沈秋起先还有些羞涩，随后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沈秋一直陪许崇光待到天黑，许家安排了护工过来陪床，他才离开。出了医院，沈秋用手机查着骨头汤的做法，一抬头就看见一个男人正遥遥地看着他。男人和许崇光的模样有七分相似，一身西装革履，一看便知道是讲究的成功人士，面容冷峻而严厉，看着沈秋的样子有毫不掩饰的敌意，用脚趾头也能想到这是沈秋之前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许崇光的哥哥。沈秋飞快地给陶安可发了一条短信，许崇光他哥什么来头？对方回得飞快，刺儿头，棘手，工作狂，地控，魔头。好吧，言简意赅。沈秋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我是许崇光的哥哥许一晨。许一晨冷冰冰地开口，方便聊一会儿吗，沈秋小姐？分明是该彬彬有礼的态度，然而许一晨开口说起来就是那么不容置疑，像是命令一般。想到陶安可的形容词，沈秋撇撇嘴，我有拒绝的权利吗？ 当然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更希望你能拒绝我。你如果肯拒绝我，我就有理由让我弟弟和你彻底分开。就我个人来说，那是求之不得的。 许一晨勾了勾嘴角，他大概是露出了一丝笑意。沈秋不是很确定，因为这个男人笑的时候眼底依旧是冰冷一片。 来我不能如你所愿了。沈秋笑眯眯地说着，他们最后选了一个看起来很高大上的酒吧，色调昏黄的大厅，高大的沙发把卡座之间遮挡得十分严密，轻音乐的声音很低，既不影响每一个卡座间的谈话，又防止了被邻桌听到谈话内容的尴尬。沈秋悄悄看着手机上陶安可发来的许一晨的发家史，心里默默吐槽了一番，商业经营什么的最讨厌了。许一晨22岁时父母死于车祸，那时候许崇光刚刚16岁，其后许氏的股票狂跌，高层纷纷跳槽，留下一个巨烂无比的摊子。彼时许一晨刚刚拿到建筑学学士学位，就被赶鸭子上架，成了许氏的董事长。当年恰巧又遭遇到经济危机，许氏几乎濒临破产，却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力挽狂澜。至今12年的打拼，许家从群龙无首到如今蒸蒸日上，这位临危受命的少帅可谓过关斩将，几经波折，其手腕之严厉，做事之果断，如今在本市也算是小有名气了。再用不了几年，他就可以重振许氏之前的实力，这样的男人当真可怕。我相信通过陶安可小姐，沈小姐对我的作风应该是有一点了解的。我这个人谈事情喜欢开门见山，之前在医院里我和崇光说的话，我相信你应该也听到了。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，要多少钱才能离开你弟弟？沈秋嗤笑起来，不要怪他不够认真严肃，实在是他想不出许一晨会说出别的什么。被打断的许一晨也并不着恼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继续说下去。不，我知道沈小姐不缺钱，所以我给你两个交换条件。第一，我可以帮你整垮沈家，并且在沈家破产之后收购沈家的企业，保证你持有的股份不会变成废纸。第二，我这里握有陈碧柔联合沈成阳挪用沈氏公款的证据，沈氏落败的同时，我可以帮你把这两个人送进牢房。怎么样，这个诱惑够不够大？沈秋刹那间有些愣住了，他确实没想到许一晨提出的条件会是这个，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确实可怕。他看人极准，清楚地知道沈秋需要什么，想要什么，而不像偶像剧里那些充当反派的家长胡搅蛮缠，除了污蔑一下女主角们的自尊什么也做不到。为什么自己剧本里的反派智商都这么在线呢？沈秋忍不住的自嘲。我很好奇，以你的作风绝对不是那种为了商业联姻牺牲自己弟弟幸福的人，而从你答应我的条件也能看出你的能力和自负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激烈地阻止我和许崇光，还非得撮合他和程雅呢？有那么一瞬间，许一晨的眼里仿佛流露出一点不忍心的情绪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很欣赏你，你的经历让我相信你是一个坚强并且很有能力的女孩子。但是沈小姐，你知道韩夏吗？韩夏死了以后，崇光曾经失踪了一个月，我找他都找疯了，到最后我是在韩夏自杀的房间里找到他的。他躺在韩夏的床上，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一动也不动。虽然他极力否认，但我这个做哥哥的觉得他曾经深爱过韩夏，而沈小姐你不过是韩夏的替身罢了。崇光自己想不开，我这个做哥哥的绝不能让他再陷下去。你们再这样继续下去，对彼此都是伤害，明白吗？沈秋盯着许一晨，试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点什么来，可是男人的目光冰冷而坚定，那些比侮辱更锥心刺骨的话一字不落地钻进了沈秋的耳朵里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知道这些话沈小姐听了一定会觉得很难过，但人生在世，有太多时候不允许我们自欺欺人。沈小姐是聪明人，可以好好想想，

节油驾驶，停车熄火，减少尾气排放，绿色出行，文明生活，为美丽北京加油。 于娟，一个海归博士，从小成绩优异，一步步考上名校，进修研究生，出国深造。31岁的时候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，只剩下一年半的时间。于是他写了一本书，叫《此生未完成》。他说，你会发现，任何的加班，给自己太多的压力，买车买房的需求都是浮云。如果有孩子，如果有时间，好好的陪陪孩子，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买双鞋子，不要拼命的去换什么大房子，和相爱的人在一起，蜗居也温暖。故事的最终，于娟离开了人世，留下了年迈的父母，悲痛的丈夫，年幼的孩子，此生未完成，无尽的遗憾。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有着什么样的故事，也许您已经退休了，也许您还在岗位上为自己的家庭奔波。不管怎么说，好身体才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石，而不可否认的是，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好身体的必要素质之一。我们推荐润林羊奶几年的时间，我很庆幸的是它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。 是的，其实啊，提到奶制品，喝的最多的，觉得最应该喝的，大家都觉得是孩子。 嗯， 那我们也跟大家倡导的是，奶制品营养不可缺少，上班族们要喝，年老体虚的爸妈们也要喝。研究证实的富含多种营养活性元素，正在被大家认可接受。 是的，陕西富平是他的家乡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严苛的制作标准、检验标准，使得那里的羊奶品质非常好。而我们推荐几年的时间当中，大家的复购率也足以说明这一点。但是呢，遗憾的是，我们的瑞麟品牌羊奶粉马上就要全面调价了。 对， 5月开始所有的羊奶价格全面上调，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大家赶紧来囤货的机会。 是的，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89块钱，这每盒呢都是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，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。那本次特别给大家定制到囤货优惠，只要订购8盒，花712块钱，不仅可以带回家4个月的羊奶粉，同时呢，还将赠送您一个价值198元的折叠购物手拉车。 是的，198元的手拉车有几大亮点：好用，水晶滚轮，爬坡上楼丝毫没有压力，而且保证使用寿命可以达到几年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就是带凳子，这个就很贴心了。超市、银行排队了，晨练的时候累了，都可以随时展开休息。那单买呢，一辆就是198，今天咱们是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需要的听众赶紧来囤货。 有人问呢，羊奶的品牌也有好多，为什么你们选择推荐这一款呢？很简单啊，性价比高。 嗯， 我们经过市场调研考察，最终选择了这款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，连续多年出口，欧酿学界高度肯定，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更是独特添加了长寿元素硒元素和肠道垃圾搬运工益生菌，还有植物甾醇。 对，通过4007106108 4007106108这款奶粉呢，不需要厂商建议的零售价258，现在只要89，订购8盒712块钱，带回家4个月的羊奶，还有一辆折叠购物车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4007106108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追求养生的老年朋友，常常应酬加班有压力的中年朋友，正在长身体需要用脑的小朋友，这瑞麟羊奶啊，是一款全家适宜的生活必备健康饮品。 是， 那89块钱一盒的全民优惠价马上就要全面取消。